展馆是1987年建成的， 嗯， 距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嗯啊。那么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了解哈。那么咱们中国铁道博物馆呢有3个展馆，正阳门展馆呢主要是介绍历史的，然后呢东郊的是火车比较多，而且有很多实物的这个火车哈。那么跟那两个馆相比，咱们铁道博物馆的詹天佑纪念馆，应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詹天佑这个人了，是吧？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纪念馆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展览，有几部分组成啊等等。 其实我们纪念馆是按照詹天佑先生的一个人生轨迹来划分的，分成3个部分。我们是按站，第一站是求学， 嗯， 第二站呢是报国，第三站呢是缅怀， 嗯， 每一站的内容呢又按照詹天佑的一些功绩呢又分成了，比如说第一站求学中的第一单元又是童年家事， 嗯， 第二单元是留美九年，重点就是介绍了一下他每一个阶段的一些内容， 嗯， 尤其是在2009年这个展陈重新改造之后，我们也重点挖掘了詹天佑先生他的人文思想， 有一些他的文物吗在里面？ 有。比如说我们纪念馆吧，国家的珍贵文物也很多，比如说有詹天佑铜像、耶鲁大学金质奖章、京张陆工搓影等等珍贵文物，而且每件文物都有它背后的故事， 嗯，还有一些历史照片什么的吗？ 对， 比如说就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来展示这个詹天佑呢，还有展示他跟这个中国第一条铁路之间的这些事儿呢，有些什么样的展品，类型有什么样类型的展品？ 我们这个纪念馆呢，就是您如果要是去参观的话， 嗯， 会首先爬一节台阶， 嗯， 然后上一节台阶以后， 刚才您说了在山上哈， 对，是在一个半山腰的这样一个位置， 嗯， 然后首先映入眼帘呢，就会是一座巨型的浮雕， 嗯， 这个浮雕呢，它长 41.8 米，高 5.4 米，这个气势非常恢宏，它是由这个灰色和红色两种颜色的花岗岩组成的， 嗯， 中间的分割呢是一个詹天佑京张铁路之字线的一个图形， 哦， 然后这个巨型浮雕是由著名雕塑家刘继林教授设计的， 嗯， 它的设计也非常的有特点，它的红色部分呢是由这个詹天佑头像是为主体的，象征着詹天佑一生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 嗯， 而它灰色的部分呢是象征着詹天佑他当时生活年代的时代背景， 嗯， 大家知道詹天佑他是生活在清末民初的这样一个时间段， 嗯， 当时中国呢是 民国初年哈， 对，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呢是非常衰微的， 嗯， 而且在世界上呢也是属于一个弱势的一个地位， 嗯， 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呢，兴建铁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非常的有意义， 嗯， 那同时呢也给詹天佑的一生蒙上了一种悲剧性的色彩。 悲剧性的色彩， 对对对，可以这样说，对 啊，这个一会儿还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哈。咱们这个展馆是有几层吗？还是只有一层？ 展馆是一共分为3个展厅，2层， 两层哈。 对 啊，咱们这个是刚才您说的詹天佑的这个历史的这3个部分是实际上是一个常设的展览是吗？ 对，是一个常设展。 嗯，然后咱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临时的专门的特展是吗？ 对，像我们现在临时展厅有一个芳华取景地碧色寨车站的临展， 嗯， 另外呢今年 跟火车有关的哈， 对， 跟车站有关的， 都是跟火车和车站有关的， 嗯， 今年4月呢我们在中华世纪坛做了一个匠心筑梦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的展览， 嗯， 当时这个展览的反响也很不错，后来呢我们就把第三展厅重新布置了一下，把这个展览从一个临展变成了一个常设展， 嗯， 这样呢纪念馆它现在除了有老京张的老部分，也有新京张高铁的一个新看点， 嗯， 整个内容呢也就变得更加完整， 嗯，通过二位的介绍呢，我们对于詹天佑纪念馆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哈，这里有什么镇馆之宝，我们在小学课本里学到的詹天佑修京张铁路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重重艰难呢？稍后我们请二位来跟我们大家继续聊。 百年铁路巨匠詹天佑。詹天佑先生1861年生于广东，1872年年仅11岁的詹天佑考取了清政府的第一批官派幼童赴美留学，这一年的8月11号，第一批30名中国幼童从中国上海出发，经日本横滨、美国旧金山，最终达到美国康奈狄克州的哈德福城。詹天佑与欧阳庚就寄宿在了诺索布夫人家，